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346集，这一爪白若瑶根本不可能避开，他眼中光芒闪烁，谁也没看清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。他用力地咬了这东西一口，狼外婆的爪子落下时，他的身体已经瞬移到十步外。狼外婆没再管他，再攻向穆回雪和安德烈，距离他最近的就是安德烈。这强壮的俄罗斯大汉用沉闷的双眼静静地盯着狼外婆，他最好的选择就是转身逃跑，但无论是他还是穆回雪，狼外婆总是会攻击到一个人。安德烈没多想，在他的心中，既然要战，那就迎面而战，他从不退缩，更不会让一个女人为自己挨刀。安德烈双手握拳，胸腔中发出一阵野兽般的吼叫，他的双手变成炽热的火红色，双手向前挥舞，与狼外婆的爪子撞上。狼外婆的双爪裂开，鲜血渗出，安德烈的双手直接报废，骨头以诡异的姿势从小臂处断开，森白的骨头斜插着露在皮肤外。穆回雪已经往回跑了几步，见状他骂了句脏话，转身再跑上来。狼外婆很少受伤，她愤怒极了，再攻向安德烈。一只女性的手出现在安德烈的头顶，那只手掌心向上，掌中放着一只小巧的罗盘。穆回雪抬头看着狼外婆，另一只手抬起拨动罗盘上的指针，他双眼中闪烁光亮，一字一句地说： 谬论，我反驳。 小小的罗盘上红色光芒大亮，砰！狼外婆的身体突然向后倒转180度，她的爪子砸在迷宫的墙壁上。借此机会，穆回雪一只手抓住安德烈的领子，拖着他就跑。三人跑了许久，狼外婆彻底不见了踪影，安德烈的双手以古怪的姿势断裂着，白若瑶靠着墙壁喘着气。三人还没说话，忽然听到两道微弱的脚步声从不远处响起。白若瑶和穆回雪拿起武器，警惕地看着迷宫拐角。唐默走出拐角的一刹那，银色蝴蝶刀唰地朝他飞来，傅文铎伸出手挡在唐默面前，蝴蝶刀与银色钢铁皮肤相撞，又回到白若瑶手中。双方看清楚来人，齐齐松了口气。这种时候，比起黑塔怪物和其他区的玩家，同一个区的玩家总是亲切许多。唐默看着白若瑶，都觉得这神经病没那么碍眼了。傅文铎看着安德烈几乎断成两截的双臂，他皱起眉： 你们碰到了哪个黑塔 boss？ 狼外婆。 听到这个名字，唐默头皮一麻，他看了看四周： 你们甩掉他了？ 白若瑶擦了擦眼角不存在的眼泪： 唐唐，我差点就死在那头母狼的爪子下，他好凶啊。 傅文铎看着穆回雪和安德烈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，于是他走上前，从鸡窝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安德烈。安德烈明白这肯定是疗伤用的道具。安德烈说： 谢谢。 傅文铎用俄语回了一句不用。穆回雪一眼便发现唐默手里拎了个黑色的大袋子，里面沉甸甸的放了许多东西。唐默在进入游戏的时候可没这些东西，他问道： 这是什么？ 唐默看了他们三人空着的双手： 迷宫地上的经常有黑色的箱子，说出上面的绕口令就可以拿到道具，你们没拿？ 广东人穆回雪不想说话，被狼外婆追着压根没时间拿东西的白若瑶也不想说话，只有安德烈说： 我拿了三个。 唐默皱眉说： 如果我没猜错，这些道具对这个游戏其实用处很大，迷宫的出口在中心，但这些道具却放在远离中心的地方，这是在考验我们能不能察觉到这一点，然后抓紧时间拿到更多道具再回到中心。 穆回雪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： 你是想说要离开迷宫必须要拿道具？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傅文铎说，现在距离迷宫中心应该很近了，你们碰到过其他区的玩家吗？ 碰到过两个，其中一个逃了，另一个被圣诞老人的雪橇撞死了。 白若瑶说， 有个人，我走路的时候看到狼外婆在吃他的肉，好像是个外国人，金头发哟。 唐默说，那现在看来至少已经死了两个玩家了。白若瑶说， 唐唐，你觉得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小白鼠被放进迷宫里，到处都是狼外婆那种可怕的怪物，好吓人，我这么细皮的肉，怪物不会都想吃我吧？ 唐默扫了娃娃脸青年一眼，正准备讽刺反驳他，忽然五个人脸色一变，水声不见了。傅文铎肯定地说，水声不见了。 五人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，到他们这种水平，这种糟糕的预感已经不能完全算是预感，也是在经验丰富的基础上一种下意识的推测。他们的潜意识中觉察到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 唐默说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其实或许是一个封闭的空间，空气的流通并不好，也没有任何光照，还有那个水声。傅文铎说，那个声音很像一个封闭的水池，它的水声不仅仅是水流撞击水面发出的，还有气柱震动的声音，随着水流的增多，气柱的震动声越加频繁，气柱变小，那个水池要被放满了。 唐默说，被放满的水池？ 五人陷入思考，被放满的水池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个迷宫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被放满水的水池？ 诺亚， 唐默呢喃着这个名字， 诺亚的糖球，诺亚的牙刷，诺亚的泡泡浴，诺亚的内裤。 话音落下，唐默猛地抬头与傅文铎视线对上。 诺亚是谁？ 白若瑶眯起双眼。 诺亚方舟， 唐默说，那艘船在哪儿？迷宫的中心，迷宫的出口。 安德烈的中文没那么好，唐默几人说快了他根本听不懂，但他能听懂诺亚方舟。俄罗斯大汉闷声说， 那大洪水呢？ 四人齐齐噤声。寂静漆黑的迷宫中，怪物们正向着迷宫中心的出口进发，玩家们也狐疑地听着水声，纷纷靠近迷宫中心。在那奇怪的水声停止的第三分钟，一道诡异响亮的口哨声响了起来，那声音洪亮极了，仿佛是一个巨人在房间里高声歌唱，只是每个音都不在调上。他开心地哼了一会儿，接着唱起歌来， 我是伟大的诺亚，我是上帝的宠儿，诺亚最喜欢洗澡，洗掉污泥和臭汗啊，我爱洗澡。 在诺亚唱出洗澡两个字的那一刻，傅文铎便拉住唐默的手，疯狂地拉着他向迷宫中心跑。而另一边，白若瑶三人也拔腿就跑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向迷宫中央。迷宫的各个角落，有些玩家可能反应慢些，有些玩家可能反应快些，但无一例外，在诺亚唱完最后一个字时，他们已经全部向迷宫中心跑去。而在这首难听的歌唱完之后，一道重物落水的声音响起，下一刻，无数的水从迷宫的四面八方涌了进来，恐怖的洪水以不可抵挡的速度冲垮了迷宫的墙壁，向中心进发。所有玩家、怪物都在向迷宫中心跑，而迷宫外，一个高大的巨人美滋滋地泡进自己的浴缸，厌足地舒了口气。 洗澡真好。 凶猛的洪水如同猛兽，以不可抵挡之势叫嚣着将迷宫的墙壁冲垮。玩家和怪物无法破坏的墙壁在洪水的冲击下仿佛纸糊，一碰就碎，墙壁稍稍减缓了洪水的速度，但越来越多的洪水从迷宫外涌进来，眨眼间便吞噬了小半迷宫。唐默和傅文铎跑在最前方， 身后依次是穆回雪、白若瑶和安德烈。随着往迷宫中心前进，他们看到许多人类也从各个方向冲向迷宫中央。远远的，唐默看见了一艘宏伟壮丽的大船，这艘船由黄金打造，金碧辉煌，宝石镶嵌在它的桅杆上，碧玉做成了它的船舱。这艘船稳稳地坐落在迷宫最中心的空地上，仿佛充满诱惑的毒蛇苹果，诱导人类乘上它。只要乘上它，就一定可以离开这里，避开那些恐怖的洪水。看到它，所有人心中都会涌现出那个名字，诺亚方舟。然而当唐默低下头看清楚围在方舟旁那一圈黑压压的人头时，他的心骤然沉了下去。浑身肌肉的狼外婆四脚抓地，幽绿色的兽瞳里全是饥饿的光芒，不怀好意地看着眼前飞奔过来的人类。高大的圣诞老人驾驶着雪橇围着方舟不断转圈，他的雪橇车轮下是还没干涸的血液肉片，还有怪奇马戏团团长、红桃王后、彼得潘和薛定谔，一共六个黑塔 BOSS。 他们围在诺亚方舟的四周，用看蝼蚁一般的眼神看着这群蜂涌过来的玩家。玩家们停住脚步，身后洪水已经肆虐到了迷宫的核心层。虽然在场的所有玩家都能在水中闭气一个小时以上，甚至有部分玩家还有在水里生存的道具，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。 黑塔的支线任务是要我们离开迷宫，很明显这个迷宫的出口就在这里。 他指了指远处被怪物包围的那座方舟说， 身后的那些水可以冲垮我们都无法破坏的迷宫墙壁，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水，有待商榷。唐默、傅文铎，合作一把。 唐默转过头看向对方，唐默说，这里面我认为狼外婆实力最强，圣诞老人从来不杀人类。傅文铎说， 他只是不亲自动手杀，他的实力我判断比马戏团团长要强。 白若瑶嘻嘻一笑， 那彼得潘和薛定谔呢？我可要说，彼得潘的实力虽说不如圣诞老人，但薛定谔绝对是里面最弱的。以前我进入某个副本时曾经和薛定谔碰过面，他是真的非常非常弱哦。 安德烈闷闷地说，但是拉只猫有很多很厉害的道具， 和高级玩家一起攻塔就是这么轻松。六个黑塔怪物里，唐默唯一没有接触过的就是彼得潘，但白若瑶和对方交过手，穆回雪与红桃王后交过手，安德烈与薛定谔交手，五个人将自己的信息合并后得出结论。唐默说， 突破口是薛定谔。 与此同时，其他各区的玩家也找好了自己的对象。唐默看了四周一眼， 炼狱正、阮望舒和宁正都没来，他们或许已经死了，或者离开了游戏。 话音刚落，一道狼狈的身影出现在左侧，唐默一愣， 炼狱正 身上沾满了鲜血，脸上有一道横了大半脸颊的伤口，来人正是炼狱正。炼狱正见到唐默几人也迅速过来，他开口便说， 头离开游戏了，我们遇上了红桃王后，她太强了，我和头联手完全不是她的对手，头差点被她杀死，就先用道具离开了游戏。 这时他看见那六个聚集在方舟下方的黑塔 BOSS， 双目一缩。炼狱征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 头说，如果接下来我能碰到你们，让我听你们的，希望能合作。 炼狱征的实力很不错，六个人联手将会更好对付那些黑塔怪物。这时一共22个玩家全部集中到了迷宫中心，或许还有玩家没来，但洪水即将到来，玩家们再没时间等待新来的人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